is what you came for.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. All those mornings I was late for work.

They love, hearts will break, 'cause I'm in

their ground. again to never stop climbing the rising road of ultimate faith. To the Metropolitan.

大家好，我是 Jerry。说起欧美乐坛中节奏与布鲁斯女子组合，我们不会忘记当今乐坛最炙手可热的女子合唱团——真命天女 Destiny's Child。今天的 Billboard 金曲殿堂就将给大家带来 Destiny's Child 经典歌曲《Survivor》。Destiny's Child 组合成立于1977年，虽然不断的经历着人员变动，但依然名震全球。现在是由 Beyonce Knowles 及 Kelly Rowland 两位灵魂人物组成。2001年的专辑 Survivor 是 Destiny's Child 乐坛生涯的第三张专辑，也是他们更换心血并缩减精编为三人之后的首张巨作。专辑中的单曲依然继续由他们三人主创，赋予他们的制作团队编曲。其中的单曲除了 Soldier 是与 T.I. 和 Lil Wayne 合作之外，其余单曲全部是由乐坛的三名成员完成。单曲 Survivor 推出之后，就以超强的点播人气强力挺进全美流行单曲榜亚军次席。而为电影《霹雳娇娃》所量身打造的歌曲 Independent Women Part 1则一举拿下了全美单曲榜11周冠军。他们继续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，专辑热卖400万张以上。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，让我们重温这首动感的 Survivor， 见证 Destiny's Child 三人组合时的辉煌时刻。

have a little patience. Whoa, 'cause I just need time. My heart is numb, has no feeling, so I'm still healing. Just time again, and you